最近，南朝鲜各界指出，国民党是烛光民心的叛徒和保守势力的伴郎，并予以排斥，因此国民党面临了空前的危机。不久前，国民党代表安哲洙为得到保守层的支持而表示反对清算保守积弊，可是包括党支持者在内的各阶层人民纷纷予以痛骂，说他的发言是拥护朴槿惠和李明博的，应当迫使安哲洙退出政界。据南朝鲜各家媒体发表的民意调查资料，对国民党的支持率只是 5-6% 左右，在南朝鲜执政党和各在野党中最低。